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林雪媛，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阳光的女孩。从事舞蹈教学工作的她，在舞动中实现梦想，收获快乐。十多年来，她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一同感受舞蹈的魅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林雪媛与舞蹈之间的故事。她从小就是学校中的文艺骨干，高考时遵从家长的意愿报考了与文艺毫无关系的法学专业。父母希望她能女成母业，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然而怎样的一个机缘让她毅然辞职，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从律政佳人到阳光舞者，她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期人物空间，请听林雪媛讲述她的舞动情缘。雪媛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现在工作呢是叫做舞蹈总监， 对， 舞蹈艺术总监。这个具体的都会负责一些什么呢？ 主要来负责我们所有店面的课程安排，然后师资的这个分配，还有去发掘一些更好的老师，发掘一些比较流行的舞种，带给大家这个样子。 你是帮助这些老师们来做这些课程，不是直接教学生？ 我也会教。 也会教学。 锻炼身体吗？ 哦， 对。 哎，你把这个舞蹈说成锻炼身体，我觉得还挺时尚啊。因为传统上咱们都认为像舞蹈都是在舞台上表演， 对， 给大家看。 对。 你们是怎么把这个舞蹈变成锻炼身体的一个方式呢？ 其实舞蹈呢，是现在目前国际上研究出来的对我们身体最适当的健身塑形的一个方式。它的心肺负荷不会那么的大，像平常健身跑步呀，可能会造成我们心肺负荷某一个时间段过大，但是舞蹈它是均匀的匀速的这种运动力量。所以呢，我也是就是很偶尔的接触到，之前我也不是从事舞蹈行业。 你不是学舞蹈的？ 对，我本身并不是自幼就学习舞蹈的，只是在学校里面会去擅长做一些文艺方面和舞蹈方面的工作 爱好。 对，作为一个爱好，不是专业出身。 那你的专业是什么呢？学上学的时候 法学。 法律 法理学。对， 按理说应该毕业之后啊，从事的也是相关的法律方面的工作。 对，是的是的，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对对对。那你现在这个舞蹈你是专职做呢，还是利用业余来做呢？ 专职。 哦，已经转到专业来了。 对。 嗯，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吧。 嗯， 把我的爱好当成了我的事业来做。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也是爱好这方面。 对，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也是特长生，就是老师会重点培养你的这方面的一些特长，因为从小可能就是在音乐舞蹈这方面就是比较突出一些。 哎，虽然你那个时候专业学的不是舞蹈，但是你也在学，也从小就练。 对， 所以你看你这个架势， 你这个范儿，他就不是说啊临时的去、简单的去玩一玩的感觉。那那个时候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你会这个，然后表演个节目啊， 对， 学校里边有个什么活动、 对，学校的文艺委员。 那个时候也没有把这个舞蹈作为一个将来就业的一个选择。 对，没有。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那个时间都是以学习为主的，家长也是这个观念嘛。 其实从小学习一点特长啊，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对， 练的时候应该挺苦的吧？ 还行，比较开心。像我们就是非专业的话，我们可能不会经历那么痛苦的那个专业学生所经历的什么开胯呀那些。我们可能就是在适量的范围之内去做这些练习。 那个时候也有舞蹈班，也是去上这些班跟老师去学，对吗？ 其实我的小的时候吧，生长的城市呢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少年宫啊，这些地方都是学校里面的音乐老师、舞蹈老师、对，组织我们大家练习排节目啊。小的时候我是指挥，对呀、因为作为学校的文艺委员和广播站的站长都要做这些工作的。 从小是文艺骨干， 对， 指挥大合唱是吧？ 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上学的时候非常的活跃。 对对对。 当然了，毕业。之后还是先到了这个法律相关的这个行业去从业。 对，毕业之后呢，我是进了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还没有去考取这个律师资格证书。其实说起来也算是子承母业嘛，我母亲就是做法律的。所以她特别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做律师其实挺严肃的一个工作，是不是？相对来讲也比较枯燥一点。 对，工作比较繁琐，也比较枯燥。而且从我的自身经历来讲，为什么我最后没有去选择从事这个行业，也是因为母亲的原因。母亲工作比较忙，可能照顾家庭的这个时间相对就会被工作占用一些。那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就是自己在一个人自娱自乐。所以 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啊，会有一些选择上 的 影响。 你比其他的助理可能更多一项技能 啊。对，是的。 当然了，这个做这个律师，他就等于是在这个你的专业领域里边去发挥。舞蹈呢是你业余爱好，去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们就是跟当事人啊老得有那种交流啊，作为律师来讲跟他们谈一谈，会不会也会和他们聊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全面的和他们去进行交流。 在工作上的话，其实真正我在律师事务所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接触当事人可能不会去涉及太多的其他方面的，因为都是比较严肃的，大家来都是有案子啊或者什么要咨询。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当时家里面也是挺反对的。 就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特长在这儿没有发挥的这种机会和空间？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我的人生就一辈子这个样子，可能我所选择的人生我希望是更加快乐和自由的。 有这样的想法。 对。 那他也总得有一个契机吧，就是说一个什么合适的机会，你得跟老板谈呢，或者是跟家里商量 我要转向转型。 其实并没有，其实我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05年接触到了就是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舞种叫萨萨，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呢？ 因为它是一个社交舞蹈，也许是当时我碰到的这个老师非常好，他跳舞非常的怎么说呢，很性感，而且像拉丁舞那种音乐一响起来，它那个快乐的那个节奏，一下子就把我给打动了。而且赶到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世界冠军杰米老师在这边做这个师资的培训，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加入了。 你也是遇到了好老师啊。 对， 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点。 对，也是业余的去来接触这些东西，在这方面有一个这个认知啊，然后就选择了。 对， 学习这种舞蹈特别难吗？ 其实不难， 不难。 对，只要咱们能走路，能听到音乐就可以学习，没有什么局限性。越是一张白纸，咱们什么都不会，反而咱们跳出来的感觉会更好。 哦，其实我理解是你是有基础的哈，你练过，所以你觉得容易。你像我们， 并不是 一点都没接触过， 并不是，因为我教学已经有12年了，接触的学生啊很多，反而是说，如果我们有过一些相关的基础，那我们在跳舞的过程很难放下我们之前所学过的这些东西，它其实并不能把它salsa这个拉丁舞真正的这个魅力展现出来，因为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固化的东西在里面。毕竟如果说从小接受训练的话，可能体态呀、身姿啊各方面是有一固化的东西，但是如果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学过，一张白纸过来呢，你看到老师你能够接纳到70%，那反而这样的话你更能够把那个拉丁舞的那个韵味给跳出来。 哎，那就照你这么说的话，萨哈，它是以学习拉丁舞为主。 对，它是一种社交拉丁舞。 哦，这个概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因为我就知道在老的时候有人跳那个叫交谊舞 啊，就是咱们 国标 啊，对对对。 这又是一个后来新的时尚是吗？ 啊，对，是的，萨舞是现在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这种社交舞了。你像咱们所接触到的国标拉丁啊，它是需要你从小要有一个学习的基础，你才能跳出来的，并且这个是适合于比赛的，并不是咱们日常当中可以拿去作为社交手段的。 对对。 但是萨它是一种社交舞蹈，就是说我们经过简单的学习，掌握了步伐，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能之后呢，我们可以出去参加舞会，可以在我们的公司的会议或者公司的活动上，大家去一块跳舞。 哦， 它是这种， 它更有它的一种实用价值。 对，而且更加时尚。你像咱们接触的像广场舞，阿姨叔叔们现在经常跳慢三啊、快四啊、摩登啊，这些很漂亮。 对， 但是呢，它作为社交性，可能跟国际友人在去做这个交流的时候用到的很少。 嗯， 那但是现在萨呢，在国外因为流行很多年啦，所以很多国际友人他们都会，音乐一响起来节奏很明快，即使从来没有学过的，你带他一下，他马上就能跳起来， 就大家都能明白这些动作。 对对，而且音乐很快乐。 嗯， 对， 这个转型它是一下就转过来了呢，还是慢慢的转呢？ 其实我是一下子转的，我做事情很坚定的 啊。 对，就是当时辞职的时候，家里人都反对，母亲也因为这个很长时间就是生气嘛。 嗯， 毕竟培养了女儿这么多年， 对， 结果女儿做这个决定是完全非常逆反的一个决定。其实好好的工作就瞬间就辞职了，而且我是辞职之后才告诉母亲。 嗯， 所以当时也经历一段时间，但是我是因为觉得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很开心，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除了对家庭这方面很抱歉之外，其实的过程都很开心的。 毕竟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专业。 对，而且当时我觉得特别，我现在回想起来特别高兴的是，我当时的第一批学生，都是从 QQ 上来的。 哦， 因为当时 QQ 是比较流行的社交方式。 对对对，就是群嘛。 那时候还没有 QQ 群呢， 那 时候就是大家在 QQ 上留一个联系方式， 哦， 然后互相就是，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琳达老师要去开班啦，然后大家怎么就来了。就这样的。 你等于是一转过来以后就做教学了。 对，因为我直接接触的时候就接触的是师资培训，是一个世界冠军在做的一个师资培训。 就是他来就是为了培养 老师 的。 而且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看中我，就觉得我能培养出来。他就是在教学过程当中也是带着我，给予我很多。 老师都会教一些什么东西让你们能够去再继续教学生呢？ 主要是教你一些舞蹈技能。但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所以说我的逻辑和我的这个口才可能会更有助于我去教学，可能会比其他的一些老师更快速的成型了。 对，除了示范那个动作还要讲解。 对，你要把它讲解清楚，每一个发力点，每一个步伐在哪里。我是比较善于总结，所以可能我更加快速的出来了。 等于就是你转型过来的工作就转成舞蹈教师。 对，转成舞蹈教师。 那这个工作比起原来那个工作，它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就会大一些？ 对， 但是可能会辛苦一些吧。 并不辛苦。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在大家上班的时候我在休息，我在提升我自己，我可能会跟着老师上课，我看一些视频，我听一些音乐，大家下班了之后我跟大家一起在锻炼身体，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当时你是在一个这样的机构里边任职呢，还是说你自己就凭着 QQ 上联系的这些朋友来去组织你的这个学习班呢？ 我当时先是在一家机构任职，也就是在我学习教练班的这家机构任职，但这家机构呢很快出现问题了，然后呢我就组织了我自己的一个班。最早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在国瑞城一个模特公司，他们那个场地50块钱一小时，我给租下来了，然后我自己带着这批学生上课，因为他们很喜欢我的课，所以呢大概有这么十几个人，当时是150块钱一个月，每天下了班都可以来跳。 这就是一个他们的业余的学习班 啊。对，是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出行吧，就是创业的一个出行。对， 这个你虽然说小时候一直有这个基础，但是呢这些想要教授的就是关于萨的这些东西，也是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 对， 跟老师一点一点的学习。 对， 这个过程的话，你说很快乐，是不是也得练功什么的？ 那是啊，有的时候一天要练7-8个小时，我们每天老师要求我们把步伐做4000步以上。 4000步，什么样的步伐 啊？基本的这些步伐啊，然后我会在我做饭的时候，在我洗衣服的时候，我都会开着音乐，脚下都是在走步伐的。 我的天，这也是潜移默化啊， 对， 一点一点的。 对，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咱们就用这个语言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形容啊，这些步伐，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咱们就是以 Alar de Atlas 这个口令，就是前后 basic 的这个来形容一下，很简单。大家原地站立，两脚呢分开有一只脚的距离，脚尖冲前。那么现在呢，右脚原地，左脚向前迈，第一拍 one。左脚向前，第二拍 two 呢，我们右脚原地抬起，原地落下，第三拍左脚迈出去的左脚并回到右脚旁边，然后第四拍不要动，第五拍右脚向后，左脚不要动，重心转移到右脚，第六拍左脚原地抬起，原地落下，第七拍右脚并回，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说我不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地方， 我不需要， 对，就可以把这个动作练出来。 对，基本上就是在您的向前一步，向后一步，向左一步，向右一步这个距离范围之内，然后再加上您的对面的这位舞伴的向前一步，向后一步，向左一步，向右一步的这个圈子， 这是两个人配合的。 对，这是一个社交舞蹈。而且它不需要您固定舞伴啊。你比如说咱俩都会，然后你也学了基本步，我也学了基本步，那 OK， 临时组合就可以。 对对。 因为我们老是看到那种表演的哈，动作都特别的潇洒，特别的帅，可能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做不到。 一定能做到，因为我的学生很多都是零基础的。 就是他们最后学习的成果就是也能够跳得非常的漂亮。 对呀，你看，就是我们经过2-3个月的学习，我们的表演队表演出来的作品都是很漂亮的了。他其实舞蹈呢，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那样子，因为咱们平常日常作为锻炼，咱们不需要去达到一个电视上这种专业舞者的一个水准，对吧？咱们就按照咱们自己纵向的去比较嘛，比自己有提升就 OK 啦，给自己一个展示就 OK 啦。 这是咱们说这种舞蹈哈，它有一定的兴趣啊，让你能够感觉到美， 对， 有一种享受， 快乐， 带来快乐。那它有没有锻炼身体的这样的作用呢？ 有啊，当然有啊，我们有学员一个月瘦了20斤 啊，可以减体重。 当然， 这是什么原理呢？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健身学家，他研究的就是说，人体每天你的步行快走在4000步以上，这是一个最好的锻炼效果。如果你4000步超越很多，其实你的效果跟4000步是一样的。然后你没有达到4000步，你就达到不了你所要消耗的这个体能的这个量。而Sasha的课程，我们1个小时的步伐可以达到8000步。在潜移默化当中，因为随着音乐，你是 不会去计算你这个步伐的，但是我们的会员有这个计步器，他们以前有做过这个计步器，给我看到这个结果，所以我当时看了以后也很惊奇的，我觉得因为你这一节课都在跟音乐相伴，然后跳着过程当中你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了。 嗯，实际上是在不停的在移动，不停的在动作。 其实最简单您就看我就行了。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体重是130斤、嗯。现在看看那时候的照片哈、嗯、我称之为 baby fat, 就是婴儿肥。 啊, 啊，那现在再跟那时候一比真的是瘦了好多。哎、而且瘦下来的话、嗯、其实我们整体来瘦，我们的这个脸型啊都会由于你的这个体重降低会发生变化、嗯、 哎，它是一种锻炼而取得的成果、嗯、 对，而且这个锻炼呢你并没有觉得累， 对， 因为咱们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嗯、 它是一个男女搭配的社交舞蹈、 哦、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又能不断的换舞伴， 嗯啊、嗯 哦，一首曲子可能跟十几个二十个人跳舞了， 哎，就大家来轮转的、嗯、 对，它有一个形式叫做圆圈舞，圆圈舞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停的换舞伴， 嗯， 这也是我热爱这个舞蹈的地方，就是它不会说那么固化的， 对， 永远跟这么一个人去跳、 因为很多朋友现在也采取一些锻炼的方式哈、啊、来控制体重， 对 啊，你比如说快走， 嗯 啊，他就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内不停的在走，不停的在走， 对， 他总是在走的话也是感觉很枯燥的， 对，比较枯燥、 嗯、那有了音乐有了舞伴，使得这种动作让你不知不觉的就达到目的了， 对，这种走就更加生动了，其实实际上都是在走、嗯、像潇洒舞其实步伐之后如果说咱们有机会接触的话，咱们就会发现它的步伐其实就像走路一样、 哦、 嗯，为什么我刚才说您会走路能听到音乐就可以跳，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前一步啊左脚啊右脚啊、 嗯、 刚才你说了六个动作是吧，那是最基本的、 嗯、 还有其他的变化吧， 啊，有啊，有很多组合呀、 嗯、 其实它就像是我们数学公式当中的排列组合一样、 哦、 我们把这个基本步伐的这些步伐学会了之后，我们在基本步伐上面去有很多的花样，手上的引带，两个人交换位置的、 嗯、 啊，然后两个人是有这个围着圈转的、 嗯、 穿越的、 嗯、 这种各种各样的律动和动作， 嗯 嗯， 还要跟音乐配合在一起 啊，对，音乐一响你就跟着音乐节奏，其实挺明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节奏非常明确， 嗯 啊， 基本上它还是属于拉丁舞的这个范畴， 对，风情拉丁舞、 嗯、 当然它风情拉丁舞包括很多个舞种啦， 对呀、啊、 什么萨萨呀，美林格呀，巴恰达呀，桑巴拉隆巴空嘎汪汪够，很多很多、 嗯、还有那什么恰恰恰 恰恰恰，对，是的，其实国标拉丁就是来源于风情拉丁、 嗯、哦、 嗯、 这个是从拉丁美洲那边传播过来的吗， 对，从拉美国家过来的、 嗯、 像古巴萨萨的话基本上是在古巴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发扬光大、 嗯、 因为古巴呢这个地方它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盛行， 嗯， 嗯，所以这个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域外文化， 对呀、啊，它就是一个外来的文化。 嗯、 然后咱们中国最早推广这个古巴萨萨的一个老师叫做霍耀飞， 嗯、 他也是我的老师。 哦， 很棒的。 嗯， 对，其实挺感激他把这个舞蹈带到中国来给大家去学习。对， 就是你在其实教授你的学员的同时，你也在不停的去研究去学习。 对对、 嗯， 包括我今年过年之后二、嗯、月份我也去了一趟古巴。 哦， 然后。真的感受到当地的这种音乐文化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快乐， 就是他真正当地的那个跳法和咱们在咱们这儿传播的这些方法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太一样。 哦，有点不一样。 不太一样、嗯、咱们国内的这些教学方案实际上是由国内的老师在学习了这个外语文化之后、 嗯、 总结出来的，咱们国人比较容易掌握的、 嗯、 但是在古巴其实并没有规范化的，最简单的一个我们说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说男士腕在左脚第一拍、 嗯、 女士腕在右脚第一拍，但实际上你去古巴你会发现很多男士在跳舞的时候他是先走右脚的，那你作为他的 partner 作为他的舞伴你就要先走左脚， 嗯， 所以这个舞蹈不分对错， 嗯， 只要你快乐就可以， 对、 嗯、 对于他来讲可能他不是学会的，而是说从小养成的一种生活的习性、 嗯、是他血液当中的东西， 对， 在古巴他们很多家庭里面爸爸妈妈都跳舞、 哦、 然后会开这种家庭 party、 嗯、 然后我们在路过某一个 就是街道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人开着不同的音乐在跳舞，非常非常快乐。 就它成了一个生活的小侧面啊，对，我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来。 对对对，不管是高兴也好，然后不高兴也好，我都会听听音乐，跳跳舞。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这样？ 对，是的，我基本上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一定要听音乐。 所以把你约束在这儿，坐在这儿，咱们俩聊天，我觉得好像也挺残酷的。 没有啊，挺开心的，很高兴跟 你 聊天。 哎，跟大伙儿聊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活跃的？然后一边说着话，就一边也会做一些好动作。 对，是的，我其实是他们说我自带阳光体， 哎， 可能是因为就是长期跳舞嘛，因为这么多年我也就基本上都是在从事跟舞蹈相关的。 对， 我们店里不光是有Sasa，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舞蹈，其实把很多的这种美好都带给大家。当你看着你的学生跳出来一个完整的舞蹈的时候，他拿这个舞蹈去展示自己的时候，真的那种自豪感是特别棒，我喜欢这种感觉。 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感觉。当然了，在学习舞蹈、教授舞蹈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还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请琳达继续呢和大家来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太阳，敢笑英雄也气度。 亲民接地气。